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中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中午晴，东北风1-2级，气温20到24度，湿度20%。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3级转12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60%。再提醒您一遍，今天下午最高气温24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0度。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接纳孩子，接纳不完美的自己。作者侯瑞赫，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博士。这是一本儿童心理学理论与儿童教养实践相结合的著作，对儿童的心灵进行了深度剖析，帮助父母了解亲子问题背后的心理过程和机制，探索和发现问题的真相，从而创造适合自己的育儿方法。为什么说缺乏安全感的孩子一生都在寻求关注？为什么对孩子的禁止其实是一种诱惑？为什么说哄孩子笑不如允许孩子哭？为什么越优秀的孩子越容易自卑？为什么不要随便说出你最棒这三个字？孩子为何说话不算数？耍赖的真相究竟是什么？想成为好的父母，首先要做好自己。教养孩子的意义在于父母的自我成长。读书俱乐部为您推介中国妇女出版社新近推出的家庭教育著作《接纳孩子，接纳不完美的自己》。 北京时间11:02，你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正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米夏。今天的节目呢，要为大家推荐一本新书，这本书来自中国妇女出版社，书的名字叫《接纳孩子，接纳不完美的自己》。此时此刻，这本书的作者也是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健康中心副教授、心理咨询师、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侯瑞赫女士就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欢迎侯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嗯，非常清脆的一个声音啊。在这儿我多交代一句，这本书是写给孩子的。我看书的过程中知道侯老师的孩子大概6-7岁啊，但是今天我看到他的时候发现，哦，他现在正在怀孕的状态，已经7个月了，他即将成为第二个孩子的母亲。在这儿要祝福侯老师。这本书中也说到了关于二孩的问题啊，很多父母在纠结要不要二孩啊，一会儿我们要聊聊这个问题，侯老师可能会现身说法。那说说这本书，接纳孩子，接纳不完美的自己。今天来的路上我刷朋友圈啊，我发现我的一个同事他发了这样一个朋友圈，他说啊，我从小很多愿望没有得到满足，然后我对我现在我孩子我苛求，我知道这样做是不好的啊，我不应该这样。我特别想把这本书的名字给他留言，接纳孩子，接纳不完美的自己啊。那这本书名字有两个接纳，这是一个关键词，我在这儿要首先问问侯老师，接纳是什么意思？ 好，接纳呢是我们这本书的在书名里面出现了2次啊，它很关键。那接纳简单说来呢，它是说你有 接纳你存在的本来的客观的样子。那有的妈妈就说，哎，我的孩子这样子我怎么接纳他，你看他又哭又闹脾气又不好。那我们这里面说的接纳呢，并不代表说你一定要接受他，要喜欢他，而是说接纳他的样子。就好像说，哎，我不喜欢下雨，但是我接纳天会下雨，我不代表我一定接受和喜欢。 嗯嗯，和喜欢是不一样的，喜欢孩子，喜欢不完美的自己，这是两个概念。 对对， 嗯，接纳，就是我知道他是这样的 ，OK， 可以，嗯，是吧？嗯，这说到了接纳，在后面的节目中，我们可能要仔细的说一说，怎么接纳，是不是？ 嗯 啊，那我做不到接纳，怎么办呢？啊，让侯老师给大家说说。那我们也可以介绍一下侯老师啊，侯老师是长期的从事这个心理健康教育和咨询工作，在一线接触过很多人。那我们来说说这本书写作的背景。做了这么多年的心理咨询，可能我觉得也是给人家看病嘛。对，心理上的情绪上的啊，那我要写一本书，可能是我觉得好多心理咨询师都是这样啊，就是时间长了，日积月累，有一些感受，不断的学习，觉得其实转化为文字也许可以让更多的人啊受益。侯老师是这样吗？ 是的，我是2007年博士毕业以后去人民大学的，真正的从事这个工作呢也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在我做心理咨询的过程中啊，我有时候会有一种无力感，因为我觉得其实一个人的改变已经成型了以后啊，真的是非常困难。我常常会想啊，如果是他在幼年的时候，如果他在儿童的时候，他的父母能多一些指导，如果能去改变一些教养的一些过程，那现在呢会节省多少的这个时间，孩子会减少多少的这种成长中的这种痛苦。所以这个呢是我在慢慢的去从心理咨询的角度去关注这个儿童的成长环境。那另外一个呢，我是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的，其实也就是儿童心理学啊，这跟我的专业也有关系，那我也很喜欢这个领域，这是一个方面。直到我后来有了孩子以后啊，这些所学的这些内容呢，它就开始落地了，和日常的教养 和实践相结合了。 对，和日常的教养啊实践相结合以后啊，那我就发现其实这些专业的知识啊要真的和生活融入起来，它不是那么些僵化的教条，那它也不是说那么明确的说啊几岁就一定怎么样。那我就后来慢慢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有越来越多的一些反思和思考，然后那些知识呢也变得一下子就变成生活的一部分，它活起来了， 接地气了。 对对对，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就慢慢的就想要去写一些内容啊，然后分享给更多的父母。这个时候呢，我在2014年吧就建了一个公众号啊，当时叫紫藤亲子，后来我为了去传播我的价值观那个信念，我就改名叫觉知养育。我在写这个文章的过程中呢，因为人都犯懒嘛，还有带着孩子，所以因为和读者呢和粉丝们有一个好像一个契约一样，这就迫使我要慢慢的不断的思考和反思。哎，这样呢，这也就是这本书呢慢慢的在这个分享的过程中积累比较多，后来就集成册子。然后出了这个接纳孩子，接纳不完美的自己，这是他的一个出书的一个背景。 可以把你后来改的名字再说一遍，因为我还没有那个紫藤听得清楚。 它叫觉知养育。 来两个字， 就是有意识的那种，觉是 发觉， 觉察的觉，知是知道的知。有意识的去养育孩子。 对，有兴趣的朋友啊，准备要二孩，或者说你已然成为父母啊，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其实翻开侯老师的这本书啊，有不少，有三篇序啊，有两篇是德高望重的，就是你的老师写的，还有一篇是自序啊。我发现第二篇和第三篇序的时候，其实它有共同的特点。比如说第二篇序啊，这是余国良先生写的，他说从来没有完美的父母，只有不断成长的父母，这是这篇序的这个 title， 就是他的题目。那自序的题目是什么呢？教养孩子的意义在于父母的自我成长。我们经常说养孩子干嘛呢？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养儿防老啊，是不是？可是今天我们发现养儿未必能够防老啊，而且在你的生活中，如果你 用一个角度去看问题，它给你的生活带来了很多很多的麻烦，改变了你的人生状态。那么养孩子的意义是什么呢？侯老师在自序中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在于父母的自我成长。解释一下这两篇序的核心的观点。 其实我现在孩子七八岁了啊，老大啊，我常常会感叹，我和各位爸爸妈妈是一样的，普通的爸妈妈啊，虽然说学这个专业的啊，我常常会觉得养孩子真是很考验父母的这个耐心，和这些情绪。有时候我们面对其他的人，我们可能会发作，但是面对孩子，他会很考验你，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对于父母的自我成长这个部分啊，我们自身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盲点。如果在夫妻关系啊，在朋友关系，别人给我们指出来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怎么样？会跳脚。不是的，这不是我的原因，这是你的原因。但是孩子他不一样，孩子就像我们的镜子一样，那些我们没有发现的部分啊，就会通过孩子呢去呈现出来，然后逼着你不得不去反思自己，你就是他的环境。而且你看着孩子有时候他说话那个语气，生气的时候那个表情，哎呦，想着看着他的时候，我忽然觉得这不就是我吗？ 他是你的镜子哦。 对，所以我们就有时候做心理咨询也会，就是心理咨询师的一个他的存在的一个意义，就像他是可以帮助来访者看见未看到的自己。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孩子他就像我们的心理咨询师一样，因为他非常忠诚的照出了我们不愿意看到的那个部分， 反射出你的缺憾和不完美。 对，而且在教养中，我们要就是比较有意识的去反思孩子的问题的时候，其实可以发现我们自身很多我们不了解的部分。比如说啊，有一个小例子啊，我们做父母的好像有一个黄金信条一样，说好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哎，我也常常给孩子这么说，我觉得这就是对的。结果有一天呢，我在厨房做饭啊，我说儿子帮妈妈拿一个什么过来，我孩子他就有模有样的义正辞严的给我说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我当时就看着他的样子，我就觉得好笑，我又在想这句话实际上是我常常给他说的。在那一刻其实我需要反思的是，自己的事情真的一定要自己做吗？我们现在讲究合作，我们想到互相帮助，那把一个教条或者一个信念把它到一个绝对的程度的时候，其实它就走向了反作用。所以从那以后，那天我就做这个工作的吧，就会反思啊，就这个是我常常这样说的。所以以后呢，他在收拾玩具的时候，我就会给他说，哎，你需要妈妈一起帮你吗？哎，他就要帮我，他可以或者是不需要的时候，他就说需要。那我在这个过程中呢，慢慢的我愿意给他提供帮助，后来我再让他给我帮助的时候，他就很开心的愿意帮助我了。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是一个小点儿啊，在生活中其实这种事情的时候特别多。所以这个对父母的这个成长啊，包括这种成长呢，对我们的生活工作啊包括在自己的人际关系中，其实都会有一些提升。 其实我看这个于老师给您写这个序的时候，他提到了这一点啊，就是敢于面对自己的脆弱。就是其实在这书里头啊，侯老师写了不少自己，比如说和孩子发脾气啊，你看他是学心理的，他学儿童教育的，可是面对孩子的时候，他依然有就是脾气来了然后训斥孩子这样的过程，这样的状态出现啊，以至于他的朋友说，哎，我给你拍下来，你看看，你作为一个儿童教育专家，你带孩子是这个样子的啊。那面对脆弱的自己的时候他怎样了呢？我觉得是应了这个标题的话，就是接纳自己。你看在自序中他这样说道啊，他说常常有人问我，作为一名儿童心理专业人士，你在养育孩子的时候是不是总能做到科学和完美呢？我的回答是，其实我也常常不耐烦，甚至会训斥孩子，因为我是人不是神。如果说我跟普通父母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可能是我更愿意去学习谅解自己，看到自己的努力，减少内在对抗产生的消耗，更积极地调整自己的状态去修复亲子关系。我允许自己有烦躁的时候，允许自己是不完美的妈妈，我愿意去面对自己的情绪，敢于向孩子向自己承认真实的自己。这个我觉得这段读下来，可能很多妈妈就会释然， 就接纳自己，我也不完美，我也第一次当妈妈，我又不是神，是吧？那我不完美，我接纳 OK， 可是我在学习，我在成长，我可以接受自己的情绪。 是的， 这一点非常非常难能可贵啊。当然于老师也提到了您这本书其他的一些亮点，比如说强调不仅要理解孩子，还要共情父母。为人父母真的很不容易，就像刚才侯老师说的，哎呀，真的对自己是个修炼啊。有的时候孩子在你眼中觉得，你就觉得他是个魔王。还有就是提倡爱孩子并非只要他快乐，更重要的是允许他承受痛苦。这个后面我们要仔细说一下啊。比如说很多家长说孩子别哭，直到现在我们面对一个脆弱的人，他掉眼泪的时候，我们让别哭了，什么可哭的？你没有承认他的情绪，是不是？ 对。对， 其实这时候你需要说 ，OK， 递上一纸巾，哭一会儿吧。所以这个可能是很多我们面对自己或者周遭人物情绪的时候，我们一种传统观念的一种接纳方式，或者是处理方式，有的时候是不恰当的啊。那我们可以根据您自序中的这几个亮点来说一说啊，比如说，你提到的一个观点就是父母是靠自己的整体素养来影响和养育孩子的，解释一下整体素养。 这一点呢，说的整体素养其实就是父母这个人他是一个全方位的360度的，因为孩子呢他就像一个录影机一样，是360度无死角的可以看到我们。就有些时候我们会藏起来，或者我们不觉得那些我们自己没有觉察到那些部分，孩子他都会看到。所以这个我们常常强调教养的时候，我们很喜欢说你告诉我怎么做，哎，我应该怎么办，我应该怎么说。其实我们强调做的这个部分就忽略了这个人。有一个妈妈她就说，哎，你说的这些我都给孩子说了呀，怎么就没用呢？那我就问她说，你在给他下这个指示的时候或者指令的时候，你自己相信你说的话吗？他说，我确实不相信， 我有点含糊，我有点纠结。 我说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这该不该。比如说有的妈妈她说孩子要自由探索，那我觉得现在孩子这个行为已经超出了我容忍的界限了，那专家说了要让他自由探索，我怎么办呢？那我去说的时候，你不要这样子啦，那个声音就很飘忽 不坚定。 是啊，他不坚定，那孩子呢他肯定就不会去执行这个指令。他说说了没有用，所以是父母这个状态，他的自信，他有没有对自己做事情的这个自己行为的这样的一个信心，那孩子他都会受到影响。其实这我们可以想一下，如果我一个领导啊，这领导每次给我安排任务的时候都很犹豫，这我做的时候我怎么敢跟着他做，我怎么敢按照他说的做呢？所以这个父母他养育孩子最重要的就是父母是个什么样的人，比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有时候真的更重要。就好像我们在夫妻关系里有时候也会说，啊，你去死吧。那这个如果是一种不同的语调和一个很生气的样子，那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怎么说不是那么 重要， 哎，说出来的话是什么没有那么重要，关键是那个状态和那个人， 你是否稳定啊？ 对， 你是否自信？ 对， 坚信自己说的啊？ 对。 然后在生活中，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见过就是动摇的父母啊。就有一次，我女儿的一个朋友，小朋友啊，他就邀请人家来我们家玩了啊，结果那个小男孩啊，上蹿下跳，差点就把电视砸了。然后他妈妈呢，就是也觉得这样不妥，就想把孩子带走，可是他是不稳定的。他一会儿觉得，你这样，你妈妈理解你，然后那个一会儿觉得你不应该这么做，一会儿觉得我们要走吧。他妈妈是个非常犹疑摇动的，所以这个孩子就在家里闹了2个小时都没有走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刚才侯老师说的非常对，你是稳定的，你确信你说出来的话，你100%的认可他，那么孩子就会执行。相反，你是动摇的，你是纠结的，你是犹豫的，你传递出的信息也让孩子觉得，我不 care 你啊，无所谓啊。 是的， 这部我们说序中还有一个观点啊，就是其实是我们这部书的内核，就是父母的自我成长是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怎么解释这句话呢？给孩子的礼物 是父母的自我成长。 嗯嗯，其实这个问题呢，就和前边那个父母是他用整个人的养育孩子是相关联的。 嗯， 因为我们一说养孩子啊，包括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好多的教育机构啊，针对孩子的那些项目很多，哎，动辄上万啊，上几好几千的几天的这种营地啊，这父母们出钱发这个都是非常阔绰的，很愿意给孩子花钱。 嗯， 但是如果涉及到去自己去做些什么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琢磨了，不愿意去给自己去学习，而想把孩子关注点都放在孩子身上。 嗯， 但实际上啊，这个父母自己他是孩子的一个环境。 嗯， 就像那小种子一样，你是土壤，你是环境，那环境和土壤好了，这个种子就是没有那么好，它长得一般还可以啊，但是你这个环境和土壤，你天天就是来去滋养它的这个部分，你都没有去成长。 嗯， 那孩子呢，他肯定有 时候肥力不够啊。 对呀，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做咨询啊，对，包括一些面对小孩的一些咨询，儿童青少年的，你发现这个孩子呢，他这个咨询呢有一些效果，但是一回到家里 完了 完了，这又出情况了。 嗯， 因为那个环境没有改变，孩子出现这些行为问题啊，包括一些情绪问题，其实是在那个家庭里面是合适的。 嗯， 那是孩子在那个家庭里活下来的智慧和生存的策略。 嗯， 比如说有的小孩他一定要当第一，他一定要就是很强势。 嗯，打个尖， 你会发现家里面他如果不强势，不要当第一，这个家人他就不能得到这个家庭的关注和爱。 嗯。 所以他父母的这个自我成长，他就是他提供的土壤和环境。 嗯，要让他的土壤好，要让他的环境好。 是， 如果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头，孩子自然就会长得好。 啊，是是的。 所以您在书中其实也提到了，就每一个有问题的咨询人是来你这儿的时候，你发现哦，他往往是他背后的家庭或者是父母， 嗯， 自己有没有解决的问题， 是 这个土壤有问题，所以你这个苗长得就有问题。 嗯， 所以我们就理解了为什么侯老师会有这句话，父母的自我成长是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嗯， 如果你个人是一个阳光的、健康的、温暖的啊， 嗯， 平和的，那你的孩子自然和你就一样了。刚才侯老师说了那么多，其实就是你的身教重于你的言传。 是的， 孩子是一个阅读机，全方位24小时阅读你。 对， 你是一个好的，他自然就是好的。哈， 嗯，其实这个我也有自己，我们跟朋友去分享也有这个感觉啊。比如说参加培训， 嗯， 我们也有很多的培训啊，学完以后呢状态就好了。 嗯， 好了以后会发现，哎，母子关系很好，家庭关系好像一下就变化了。其实是我们自己变了，然后环境给孩子提供的环境变了。 嗯， 这个就是学习后效，我称它啊。 对， 过一段时间好像有时候没有再继续呢，就又回去了。 嗯， 啊，我们变化了以后，发现孩子他真的就变了。 对， 嗯 嗯，其实有的时候你发现很多事情不能变，变的是你，你变了，反倒后来的 A B C 的 C 变了啊。 嗯，是的， 这个很重要。 嗯， 自序中有一句话打动我了，侯老师深情地说。因为这本书父子出版了啊，他说，感谢我的孩子选择我做母亲，所以我才有机会如此亲近完整的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过程，让我更加理解自己的生活，也更加懂得他人的生活，更能懂得这个世界。通过这篇文字，其实我们感觉到一个母亲在成长，一个女人在成长啊。 嗯， 要孩子的意义不就在于如此吗？ 嗯 嗯，所以侯老师非常有勇气的即将又成为妈妈啊。我们进入这本书的这个细部啊，我觉得大家如果翻阅目录的时候，很多东西是非常吸引你的，当然时间关系我们不可能每个都说，我们简一些说啊。比如说第二章，缺乏安全感的孩子一生都在寻求关注。很多朋友，很多女人啊，这个女孩的缺乏安全感，择偶的时候说，我要找一个给我安全感的男人啊。 嗯， 那么这种安全感是从何处获得的？为什么缺乏安全感的孩子长大之后会一直都求关注？ 嗯， 其实我们在生活中发现很多人是在求关注的啊，他无论做什么好像都做给别人看。 嗯， 让别人看我，别人的评价比我自己对自己的评价更加重要。嗯，说说这一篇。 嗯，这个安全感呢，一般呢我们特别强调的是两个部分，一个是孩子因为他很小需要仰仗我们父母才能活下来，那这是指的一个身体提供安全。但是身体提供安全现在对我们的孩子而言这个没不成问题，那最关键的是第二个，情感的安全。这个情感安全就是，我如果是生气了，我如果难过的时候你仍然爱我，我如果做的没有那么好的时候，我仍然可以得到关注和爱和接纳。那其实在我们 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有很多时候，包括比如说我们说孩子的情绪，哎，孩子一哭啊，父母就会觉得，有的父母会觉得这是我感觉不舒服，觉得我没有做好妈妈，所以我们就会要么就会转移注意力，或者是对小孩还可以啊，大了就不行了，这种转移注意力，要么呢就是赶紧给他拯救出来，比方说买好吃的，或者说都是妈妈错了什么样子、那看似我们母亲很爱孩子啊，但是其实呢我们是不接纳他会难过，因为他难过了我不爽了、我不舒服了， 你还是从你自己的角度在 对 处理问题、 我喜欢看见阳光的孩子，所以这也是导致现在有很多这个大学生啊这种情绪情感障碍的一个原因，就是很压抑，他一有点难过的他就觉得不行，我这不能给别人负能量，其实那个不是说给别人传递负能量，而且连空间连这个体验痛苦的悲伤的空间都没有，就是你难过了你都不能哭，你也不能伤心，因为我一伤心我妈就不喜欢我了。所以这种情感的安全，或者说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它不是说你是什么样，而是你做了什么，比如你考成绩我就爱你了，如果考得不好呢，那我知道脑袋里面我应该爱你，但是我的整个的状态 你都写着我不爱你，你的肢体语言你的副语言都写着不爱你、 是，所以这种情感的安全是我们现在做父母的可能特别需要关注的。那为什么他会寻求关注呢？这一生都会寻求呢？那孩子他为了确保安全呢，他需要不断的确认我是否能被爱，我能不能被接纳，我这个人能不能被接纳。那如果没有，那我们怎么去表现？通常有两种情况，一种呢是扩张式的，这种扩张是什么？我不断的去牺牲我自己，我做了很多事情，你看我做了这么多，你赶紧爱我呀、肯定我呀。这个在其实很多的这个亲密关系里面，你看一方女性啊牺牲很多，其实就是为了得到这个家庭和这个丈夫的一句说，哎呀你做的真棒，但是实际上你在生活中会发现他偏偏没有人去给他这种支持，那就这种牺牲式的。那还有一种呢是退缩了，不是扩张的，那我就为了不做的，为了做出来不被你评价不被你否定，我就不做。所以我们看到有的孩子他就退缩，那成年以后他在关系里面他不卷入，他很回避，很冷淡，那这样的话也是来保护，看似是没有这个获得，没有去寻求这种安全感，但是实际上是害怕被评价的这个部分。所以这种一个是隐性的被关注，一个是这种比较扩张式的显性的这两个部分，所以他将来以后都会影响，尤其是在亲密关系里面会影响比较多。 对，现在有一部电视剧啊，就是叫下一站别离，他其实就在说城市中人群，当然他打的旗号是这个就爱无能，就有点像您说的后一种情况，就我不去爱了，我避免受伤，我退缩回来了。 对， 其实这可能也是在成长过程中情感障碍的一个表现。 其实说到这一点，我想起了一个就是现在的学生啊，因为我在大学里面教书，他们有人说该谈恋爱的时候就不谈恋爱，为什么呀？他说我在跟这个人关系一旦靠近的时候我就觉得难受，我就好像想远离一点啊。有的人就开始怀疑说，老师你看我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啊，但是其实你会发现呢不是，他的在亲子关系里面他就已经选择这种回避的这种措施，那在亲密关系他仍然这样子， 对， 害怕失控，那一旦在这个我靠近的话，那万一不好了怎么办？万一受伤了怎么办？ 对， 那那个心里就会有一个很自动的，像童子功一样，从小都调节，就这个距离可以， 对， 不能靠近， 习惯性的 影响他后来的这种亲密关系。 对，其实做了母亲之后啊，你越来越觉得做母亲真的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工作，而且这个工作需要你非常谨慎，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工作啊。因为你要见证一个生命的成长，你要给他提供周遭的环境和土壤，那你什么样他就什么样，所以你很重要啊。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学习是非常重要，就像刚才侯老师说，很多父母我觉得可能都是这样的，就是不能哭，可是你有没有脆弱的时候啊？你都会哭， 是 孩子怎么会不哭呢？所以这个过程中真的我觉得有心的父母会学会很多很多，那就会像侯老师在开篇中写到的，我学会了理解这个世界，理解别人，和自己和解，和别人和解啊。所以大家可以找这本书仔细的阅读一下啊，它细部的一些观点，我觉得如果为人父母你看了之后你会 感同身受，会改变你的一些想法。那么后面还有一个观点，我觉得也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啊，因为养孩子不容易，尤其是六七岁他特别活泼好动啊，这个时候我们经常会对孩子说，不许干这个，别拿那个，那个多脏啊，你在禁止孩子啊。可是侯老师说，禁止孩子其实是一种诱惑啊，这个怎么理解呢？ 在说这个部分的时候，我希望大接下来呢给大家做一个小游戏啊。如果大家方便的话呢，接下来听跟从我的指导语哈，可以做一下。大家现在啊闭上眼睛，不要想老虎，不要想黄颜色的老虎，不要想黄颜色的额头上写着王字的老虎。好，我想问一问各位听众朋友，你们现在头脑里在想什么呢？ 想一黄色的脑袋上写个王的老虎啊。 那接下来我就会问了啊，你都是个成年人了，我都这么给你强调这么多次了，你为什么还想啊？大家听一下这种话熟悉吗？有些时候是我们从小听父母跟我们这么讲，那我们现在呢又复制下来给孩子不断的天天追在孩子屁股后去讲这些话。那其实就发现没有什么作用。那这个禁止的为什么就会是一种诱惑啊？大家肯定听说过一位禁书啊，一说这个书本来我不想看它，但是一说禁书我就一下子特别想去看一看。 对， 它可以有一种反作用力方向啊。另外禁止呢，它针对的是每一次都是一个刺激，你看老虎老虎老虎，那我们的潜意识它没有逻辑，它没有听到不，它只听到老虎老虎，所以它的刺激反射性呢，它是一个自动化的反射，所以每一次都会增加去做的这个行动的这种可能性啊。所以呢我们对孩子怎么办呢？那我比如说有的小孩在跑的时候，父母就会在后面追着说，不要跑不要跑啊，不要太快了。其实我们可以给他指向性的，因为我们常常会认为当我说不的时候他就应该知道是什么，其实不见得，孩子不知道。那我们就可以给孩子说，哎，你慢一点，妈妈追不上了，孩子就听到慢慢慢慢慢，他就刺激到的是这个反射。就是这个，在我一次上课的时候，有一个学生他就说，下课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说老师，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特爱哭，一看到什么觉得没有必要哭的，我都这么大了我还是爱哭。 泪点很低。 对，当时我就在想，我就问他说，你在成长的过程中有没有人总是不让你哭？他说，老师你怎么知道？我爸爸，我一旦去参加一个什么活动或者有一个稍微有压力的情境的时候，我爸爸就会说，千万不要哭啊，你哭是懦弱的表现，那不能哭啊。所以他说，我本来没有想到哭，然后我就开始哭了。 他爸就每次都按那按钮哈。 对，每次的禁止其实就是孩子他本来根本没想到这个部分。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有很多这样的一些体验啊，大家去回顾自己这个生活中一般的人际关系中，夫妻关系中，肯定能体会到这个部分。 对，不要用不否定的东西去刺激他，给他正向的引导， 对，去减少使用。那有的父母曾经说过，我这个文章将来当时在那个网上发布的时候，有的人就说，哦，那他按电门我也不说了。那这个我就觉得这就有点较劲了啊。 对对对， 就是不肯定是有的，但是如果生活中每天都充斥着不，这也不正常的。所以我们把不怎么换成是去说。比如说那个去摸电门呢，你要说不要摸，其实你也可以说，哎，把手拿开。其实也是可以的。当然你这个危险的事情当然要禁止，有些生活中有些不还是要说的。那只是说有些部分你可以怎样去引导孩子。 或者说别让生活中一直都充斥着各种不啊。 对，那就形成亲子的对抗，很容易。 对，那样的成长环境你都不愿意置身其中，何况是孩子呢。 对对。 其实说到这一点的时候啊，您的书中不止提到了一次啊，就是著名的自体心理学学派的创始人叫科胡特的一句名言，不含敌意的坚决，不带诱惑的深情。这是一句很有深意的话。乍一听乍一看没懂什么意思啊，您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包括这个自体心理学，你可以就只字片语把它解释一下。 这个自体心理学它是一个心理学，精神分析的心理学的一个流派啊。它就是因为在有一些流派里面呢，它有一些疾病是没法治疗的，比如说自恋障碍， 啊，那肢体心理学呢，它就通过它这个理论呢，就可以治疗这个自恋障碍。 嗯， 啊，这是这个理论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主要问题啊。 嗯， 那这两句话呢，其实蛮有诗意的啊，涵盖的信息量特别大， 不含敌意的坚决。 嗯，这个 不含敌意的坚决， 不带诱惑的深情啊、哦。 对， 嗯， 不含敌意的坚决这个部分啊，其实现在大家给它翻译了， 嗯， 换了一下，就是温和的、温柔的坚持。啊，有在我们在很多育儿书上可能会看到这句话。那这个不含敌意的坚决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给孩子说这件事情必须怎么样做，我们对他行为限制的时候，我们有很多人是很生气， 强势的、凶悍的、 啊、很生气、嗯、啊，说话的说你怎么这样子啊、 嗯？ 不能，必须这样子。这个时候就是有敌意的， 嗯 啊。那如果你可以温和的、没有敌意的，你就可以怎么说呢？这件事情不可以，孩子，这件事情不可以。你是非常温和的，而不是充满愤怒、敌意、声色俱厉的这个状态。 嗯 啊，有的妈妈就说啊，我已经忍着呢，我压着火呢，为什么没有用啊？最后变成对抗。那我想说的是，还是刚才提到那个部分，你的状态， 对 你压着火，你以为孩子感觉不到啊？ 孩子可灵敏了， 是啊、 嗯。 所以这个要修心呢，就是你真的可以接纳孩子，比如他是个孩子，他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或者说这样的一些违规的行为啊、 嗯。 那我接纳他这个状态，然后我提出来我对他的限制， 嗯， 那就是温和的。那这样的话你就会有力量，孩子也会觉得是可以的、 嗯、 也不对抗了。 嗯， 这个不含诱惑的深情， 不带诱惑的深情啊。 嗯，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就是我对你的爱， 嗯， 其实我有很多希望你要做的，这就是有诱惑的。 嗯 啊， 嗯， 那我是 完成我自己期待的，要求你去做的、嗯、 对。那比如说我做的这件事情，我是个好妈妈吗？ 嗯，对， 其实有好多时候我们做妈妈的、嗯、特别受不了的就是孩子说不是好妈妈，人坏妈妈，我就妈妈崩溃了。这样啊，你怎么能说我不是好妈妈？ 我多不容易啊。 是的、 嗯、 所以我爱了就爱了，其实没有对你有要求，要你一定要怎么样。 嗯， 就好像我今天请你吃个饭， 嗯嗯， 那我请你就请你了，我不会想着下次你该请我吧，什么时候啊。 嗯，对、 哦、他没有这个交换的那个部分， 就是、嗯、没有期待， 对， 不计成本。 对对、 嗯、 那我就爱你就是因为我爱你， 嗯， 而不是我要你怎么样我来爱你， 或者说你因为你怎么样所以我爱你，就是没有条件的。 嗯，对，它就是一种无条件的爱。 嗯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我们说不含敌意的坚决，就是温和的拒绝和他说 no， 其实在划界限的这个过程中， 对，非常重要， 这是不可以啊、嗯、这个不可以啊， 对， 告诉他界限在哪儿啊、 嗯、 但你不是以一种凶悍的啊、 嗯、 这种声色俱厉的像侯老师说的这种状态告诉他、 嗯、 但是我虽然是温柔的，但是我是有力而坚定的， 对， 这个东西不可以，就是不可以啊。 嗯，我在生活中有这种体会，有时候我儿子他很倔啊、 嗯、 他要有的记得他一定要这样子， 嗯， 那我就在旁边我就说这个不可以，可以， 嗯， 第一遍他有点松动，第二遍我说这个不可以，我们已经说好了，不再讨论啊。然后我就发现他就后来就说，嗯，那好吧， 啊，你看， 就是你的力量传递给他，而且你没有给他直气，要不然他就会、嗯、我就不，你越让我怎么样，我就不怎么样。 你的情绪是可以传导给他、 嗯， 然后他反射回来。 对对， 嗯，你看你这样温柔的拒绝他，他也 OK，、 嗯、 你可以了，是吧？ 嗯、是的。 这么说我想到了唐僧，非常坚决， 是 啊，非常温柔，非常有力啊，这个 唐僧从来就没发火、嗯、 所以说刚才这个侯老师说，哎呀，当母亲是修心的过程， 是的， 绝对是啊，这从修心到修身、 嗯、 所以才会有一个外在的这样一个表现啊、 嗯、 为人父母真的很不容易。那我们稍事休息，在一段片花之后继续和您聊这本书，一会儿见。 读书尽管去读，读书没有禁区，我觉得读的喜欢了读下去，读的不喜欢了换一本，你愿意坐在办公桌前也可以看，你愿意坐在桌子上也可以看，你如果功夫实在好，做瑜伽的时候倒立着也可以看。读书会使生活更丰满更丰富多彩，读书在本质上是生活的一个部分。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我是钱文忠，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 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接纳孩子，接纳不完美的自己。作者侯瑞赫，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博士。这是一本儿童心理学理论与儿童教养实践相结合的著作，对儿童的心灵进行了深度剖析，帮助父母了解亲子问题背后的心理过程和机制，探索和发现问题的真相，从而创造适合自己的育儿方法。为什么说缺乏安全感的孩子一生都在寻求关注？为什么对孩子的禁止其实是一种诱惑？为什么说哄孩子笑不如允许孩子哭？为什么越优秀的孩子越容易自卑？为什么不要随便说出你最棒这三个字？孩子为何说话不算数？耍赖的真相究竟是什么？想成为好的父母，首先要做好自己。教养孩子的意义在于父母的自我成长。读书俱乐部为您推荐中国妇女出版社新近推出的家庭教育著作《接纳孩子，接纳不完美的自己》。北京时间11:40，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正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米夏。今天和大家推荐的这本新书来自中国妇女出版社，名字叫《接纳孩子，接纳不完美的自己》。此时此刻，这本书的作者侯瑞赫女士就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再一次欢迎侯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啊！大家好， 我们继续这本书的细节啊。其实第七章有一个标题也特别有意思啊，就是说不要剥夺孩子体验挫折的权利。在生活中，其实我们遇到很多父母怕孩子哭啊，但是侯老师说，其实我们要提高孩子的挫折商啊。这个挺逗的啊，我们说智商情商 IQ EQ 啊，挫折商是什么？是情商的一部分吗？ 啊，其实这个挫折商啊，它和智商呢是一个借用这样一个名字过来的，它没有商数，这个智商是有除得到一个商数， 对的， 这个情商和挫折商它都没有商，它是来表达孩子的这个抗挫折的能力的， 其实我们会发现生活中很多非常优秀的人啊，一路走来一帆风顺，可是突然间，在我们看来。这个挫折这个坎坷还可以啊，可是他经受不住，就会发生一些让我们非常觉得很惊奇的这样的后果啊。 是的、 那这个挫折伤我们怎么给孩子啊，怎么培养？ 那这个挫折怎么来去培养这个问题啊，我先看一下，就是有的时候父母会怎么想。我们看有的父母会觉得啊，那我如果孩子怕他就是承受挫折，或者说我担心他的挫折抗挫折能力低，那我就让他很厉害，是吧？我就让学这学那，让他增长自信， 学跆拳道 啊，什么都很厉害。这样的话，我的孩子他就会是自信的，这是一个方面，就是提升自身的能力。但是有一个原因啊，这个会导致一个结果是什么呢？这个孩子，父母去在这样做的时候，会有传递一个信念：你只有什么样都好了。你才可以自信，你只有什么做的都很棒，你才是自信的，你才可以去面对生活中的各种事情啊、所以这样的情况呢，有的父母就会给孩子呢，就像打造了一个城堡一样，这个城堡呢是虚幻的，孩子从不去体验挫折，但是生活终究要走出这个城堡，他总有一天要遇到，要发现，哦，我好像不是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那这个事情呢，如果他成年了，或者到17、18岁了才发现的时候，那这对他的冲击力就非常大。但如果他在幼年的时候就更多的能体验到这个部分，那从挫折里面恢复出来这样的经验和经历越多呢，那他就觉得这就是生活中很正常的一部分了。所以培养挫折呢，不是给孩子一味的啊，这个提升能力很重要，但是不是一味的只是在这个层面上啊。有的呢是给，有的家长是在幼儿园的时候啊，小学的时候给那个老师搞好关系啊，让我的孩子 就受到关注 啊，照顾、 受照顾。 嗯， 其实这个也是给前面有点像，就打造一个虚幻的城堡，用我们的力量。但是孩子终究一天要离开我们的羽翼和保护。那所以培养挫折最重要的就是在挫折体验中提升抗挫的能力。这样有的家长就是说，那也要注意这个误区啊。有家长说这个好啊， 我给制造挫折吗？ 对对，他给制造一些挫折，这个大可不必啊。生活中，对于孩子而言，这个 生活已然不易了。 对，恰到好处的已经很多了。比如说三岁的孩子，他在搭积木的时候，他想着要搭一个很高的城堡啊，像小朋友一样的，结果他搭着搭着呢，轰塌了。他这个时候就在体验挫折，他哭了，他很伤心。那这个时候我们有的父母会怎么样？来来来，妈妈给你搭。哎，这有什么可哭的呀，咱们再打，咱们再去搭积木。或者说我给你买点好吃的。这就把孩子一次从挫折体验中恢复的历程给打断了，剥夺了他体验挫折的权利。那如果我们看到孩子这个部分呢，我们可以陪着他，可以允许他。哎，你听起来看起来你有点难过，你以为自己可以打好啊，那我们再试一下，或者说你哭，你觉得可以让你舒服点，你可以哭一会儿。这个就是他在挫折体验中慢慢的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有我们的陪伴，我们也没有说你看你做的不好我就不爱你了。他觉得我在挫折中我仍然是值得的，我虽然没那么能干，我仍然是值得被爱的， 是安全的。 对，所以我们的大脑也会通过这无数次的这种体验呢，这方面的就是 刺激。 它也会慢慢的呢强悍起来。 对， 所以在挫折经历中提升抗挫力，不是远离挫折。 对， 不是站在那游泳台上就说这个下水游泳， 你必须下 游泳， 你体验挫折吧。 对对对， 这是不对的，错误的理解侯老师的意思啊。其实听懂了这一部分，我们就可以理解下一个部分啊，就是有一个标题是越优秀的孩子有可能越自卑。如果他是在那样的环境中长大的，一直被贴上标签，父母也一直是按这个路子培养的，一路都很优秀。 对， 可是终有一天他离开了父母的呵护，他走到了人群里，走到了社会中，他发现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妈妈说我最优秀，可是我并不是最优秀的呀。 是的 啊，他这个时候心里落差就很大。他体验挫折的能力从小就没有培养过，那这块砖是少掉的，所以他就会坍塌，他就会受伤。 是的， 他 的这个优秀或者说自信的建立的基础是什么呢？是我做的什么都很好，我才可以自信。那他不允许自己哪方面做的没有那么好，就是我们说的不接纳完美， 不 接纳不完美的自己啊。那他的基础就像这个早晚有一天会塌的，因为你不肯定不是这个世界上最棒的那个人。 就是呢， 所以一旦碰到这样子，他就很脆弱那个部分。我们其实有很多这种非常优秀的孩子啊，一旦一点点没做好，比如上课回答问题，可能没有回答那么完美，他可能就会忽然很恐惧，觉得完了完了完了。 对， 老师也不再喜欢我了。是他把一件事情很容易灾难化。 对， 因为在他的过去的经历中 没有 做得不好。 那 你可能就是不是优秀的啊。 对，我突然想到我一个朋友啊，就是好像是上学的时候吧，参加演讲比赛，然后呢他得了一等奖，可是他特别难受，哭了，因为有特等奖他没得到。在他的这个人设里头，他必须得特等奖。所以我们生活中会有很多就是对自己要求非常高的人，一旦有一点儿我自己做的不完美，他的自己心里过不去。你说这样的人生是有多累啊？ 是啊，我的价值就是我等于我做好， 对， 没有做好我就没有价值了。 对，就是属于一种不能接纳自己不完美的这样一种状态。 对， 所以这样的人生其实是我们不想要的， 很辛苦。 就 生活就是一个有一个的这种战争，把这个打败打下来了，这个山头攻下来了，接下来呢，下一个还有一个下一个山头。 对啊， 所以他没办法享受人生。 对啊，你说人生最美是从容啊。 对， 就永远没有从容的状态。一直都是枕戈待旦，然后征服你。要到达这个山尖 top 啊。这样的人生太累了啊。人生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这个书中还有很多有意思的小标题，我们可以继续和大家分享啊。比如说 孩子耍赖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刚才我们片花里有这一句啊，我们稍微解释一下。就有的时候孩子不听话，你跟他说一百遍他还那样啊，这个本耍赖的背后是什么？ 所以耍赖这个部分啊，有些时候我们那个耍赖是我们去来给他定义的啊。那他有时候耍赖是他是儿童，他有他不一样的独特的这种心理发展特点。那如果我们不理解他这个孩子的这个行为的话，我们就会觉得你这个孩子是在耍赖。 你按成人的标准去衡量的。 对对，所以就不了解孩子的这个行为，就可能会是耍赖。比如说，就像那个，一件小事，比如说搭积木这样的事情，家长就觉得你干嘛呀？我来帮你又不行，怎么样也不行。 你看你不讲理啊！ 是啊，但是你要知道，你要理解孩子，他从刚出生以后，他慢慢要建立一个叫我们叫全能感。这个全能感就是什么呢？我就是上帝一样的存在。那如果是我们去想象一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他觉得所有的事情都要依赖别人，这多恐惧啊！这样的生活，能不能安然的活下去？所以这个。全能感呢，就是我让这些事情发生，这些事情就要发生。我饿了，就有吃的；我冷了，就有穿的。这些孩子他在父母的这种照顾下，形成这样的一个全能感。但这个全能感早晚要被打破的。 是的。 那在这个两三岁的时候，三四岁啊，这其实也是一个抗挫力形成非常重要的时期。他慢慢发现，我觉得我可以做到，为什么没做到呢？ 对呀。 然后怎么会塌了呢？这个。大家想一想，你魔法失去了，这个太恐怖了，太焦虑了。他肯定会有挫败。你会发现，用我们成人的眼睛去看的话，你就觉得在耍赖，在无理取闹。但实际上，你要去理解一个魔法师失去魔法了，这个 对 你就可以接纳了， 对， 你就可以去面对他了。 俯下身来去感受那颗小心灵，他的所思所想，你就懂了啊，你就不会按照一个成人的标准去衡量孩子， 对， 给他贴一个标签耍赖，是吧？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要说说二孩的问题啊，因为很多父母。已经有一个孩子了，可能呢年纪也到我生还是不生，这个必须要有一个抉择了，要不要二孩，这是一个问题啊。我们周遭很多这样的同事和朋友， 是的， 有的在纠结，有的在等待，有的已经开始备孕了啊。侯老师可以现身说法，因为你已经是第二个孩子准妈妈啊，七个月了，这个老大已经八岁了，做这样的决定啊，其实也有过犹豫，后来怎么就说那我要成为第二个孩子的妈妈，要与不要是怎么拷问自己，最后怎么决定的呀？ 其实这个二胎呢，我和各位爸爸妈妈一样，可能我真的是很纠结一样的，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可能会涉及到你的生活，现在生活会打破，有很多的这样的你面对去变化，但是我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也有点纠纠结结的要了老二哈。我有一天有一个朋友，他就问我，他也是在纠结，他说你能不能传授一下你怎么决定要老二的。我后来给了他两个字，他俩都崩溃了。我说冲动。 人生需要冲动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你永远无法 预知啊， 你永远没有办法说现在来设计好要了二胎好还是不要二胎好。这个根本就没有办法去预测的。因为在要了二胎以后，其实我的心里发生了一个过程。首先我不纠结了， 已经要上了。 对，我要了以后，有了以后，我就不纠结了。那我再去想的就是这个孩子他来的这，我怎么样更好的来养育这个孩子。这是一个方面。另外还有就是你原来觉得的那些问题，其实是你的生活就走了另外一条路了。 对， 比如说你可能觉得工作呀、生活呀，但是因为你怀孕了以后，咱就说工作吧，这同事们就觉得你怀孕了。有好多事会照顾你啊，有的事情想找你做呢，但是一看，哎呀，这是孕妇了，高龄的啊，那我们就是减缓一些、 又重回到皇后的感觉了，女王的感觉哈， 所以这工作压力或什么部分，它其实 是迎刃而解的， 它有点像你走一条路一样，你可能觉得没路，但是你走着走着， 你发现 有路的，还有就是有时候你做一件事情，你老是想每一步都设计好，但是实际上不可能。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今天走到今天，其实有很多时候不是你规划好的，你是走着走着，有了新的想法。那我想就像马云一样，他也肯定不是从刚开始做这个电商的时候 就瞄着一个事儿去做， 对，他是想做一件事情，然后走着走着，我又有一个新的想法，他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说人生呢，它不是规划出来的。 他是走出来的， 啊， 去过出来的。 我很想问问，这个要二孩，要家里的第二个孩子，和家里的老大啊，这个大孩是怎么商量，怎么传递信息的啊？这个可以简单的说一说，因为时间不多了。 我们家老大呢，他不太一样的就是他还很想要弟弟妹妹。 妈妈，你再给我生一个啊！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有的孩子是不要的啊。 他觉得，可能现在有一个状态，就是因为单独二胎，因为我们夫妻双方都不是独生女，都不是独生子，有单独二胎放开以后啊，双独的、单独的就生了有老二了，哎，有小朋友就会有老二了。我觉得这跟社会环境也有关系， 就是同学有弟弟有妹妹了， 别人在讲弟弟妹妹的时候，他也觉得很有意思。 我也要有一个 啊，而且有时候小孩他老想，比方说出去玩啊，在家里面没有人陪他玩，他有一点觉得他的想象中有个弟弟妹妹可能就能一起玩啊，包括。他们小朋友在分享说，哎呀，我的作业这个本来在书包里放着，第二天就没了，被弟弟拿走撕了，他们也觉得当趣味的小，那个故事一样讲一样 所以他是很期待的哈。 对，他是对这个孩子，至少现在还没生来之前，我不知道生来以后怎么样啊，但是现在他还是在心理上比较这个 接受 和期待这个弟弟妹妹出生的。 其实原来也和别的老师聊过这个问题啊，我记得刘成莲女士做客我们节目的时候，她说要不要二胎啊，就是在你还没有怀孕的时候问自己一句话，你是不是爱孩子，你如果爱你就要，如果你是其他附带的条件，比如你养儿防老，比如说为孩子找个伴儿，这都是借口，问问你的心，你爱不爱，爱你就要，如果不爱，没那么爱你就不要，这也是一种回答方式啊。 对对， 剩下的时间不多，我们让侯老师送大家一句寄语。 读书啊， 读书的生活的都可以。 读书给心灵插上了翅膀，让我们的精神可以自由飞翔。这是我对读书的一个很深的感触。 读书给自己 给心灵插上翅膀，让精神可以自由的飞翔。 精神。可以自由的飞翔哈，那如果推荐两本书的话，您会推荐哪两本呢？说说题目就好。 这个两本就是对于父母可以看的啊，一本叫《由内而外的教养》，我觉得很棒的一本书，还有一本叫《魔法童年》，咱们刚才提到孩子的这个，他不是一个小大人，他有自己独特的一个思维特点和成长特点，所以《魔法童年》呢，我觉得是一本很好的可以让大家去了解孩子内心世界、精神世界的一本书。 好的，今天也非常感谢侯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祝愿三个月之后啊，母子平安，一切都好， 谢谢。 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纪实传奇，明天见。 特补胶囊是选用进口的名贵中药海狗鞭，配以人参、银羊藿、枸杞、红花、肉桂、茯苓等多种动植物道地药材，采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研发的纯天然无污染的保健食品，上市23年来以抗疲劳延缓衰老著称，适用于易疲劳的人群，服40同堂找回年轻的你，详情请拨打6617-8400-6618-7778。听众朋友大家好，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公司为了真情回报广大消费者的支持与信赖，从即日起将五一优惠延长至5月10号，在此期间购买四世同堂海狗鞭胶囊及系列产品均可享受赠送，详情请拨打电话6618-7778 6618-7778 6617-8400-6617-8400。 我是俞敏洪。读书的整体上是让你这个人改变了，行为上会有相应的变化，对社会的了解，对自己的精神的丰富性的追求上，它是一种乐趣。只要坚持每天读2个小时的书，1个小时呢，实在不行半个小时，坚持1到2个月，你就会发现你是离不开书。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欢迎您的参与。 阅读加我一个， 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来了！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